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留学时间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英美教育张浩老师，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张老师。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本科的早申请相关的话题。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研究生阶段的，我们不叫早申请，叫第一轮申请。 对，叫第一轮申请吧，或者第一轮截止。 在这个阶段的一些申请方面的方法啊，以及张浩老师经过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独到的方面。首先我们也来说一下在这个早申请研究生阶段的这个时间上的安排吧，张老师。 好的。在美国的话是这样的，研究生阶段它不像本科似的会有 EAED 的概念。它基本上只要你研究生的第一轮你都是可以申的，它就都是开放式的，都相当于是 EA， 就相当于是 Early Action， 早行动。那这个早申请的话它跟本科还不一样，因为美国的研究生的录取它是按照学院的标准为准，而不是学校的标准为准。所以一个学校可能有8到10个不同的学院，每个学院的截止期都是不一样的。那一般我们常见到比如说商学院一般会存在于3到4个轮次，那第一轮的申请的话像商学院最早会早到10月中旬就截止了，那第二轮一般在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那第三轮一般在1月中旬到2月中旬，那第四轮可能是3月中旬到4月中旬，那甚至有学校还会有第五轮。那一般国际生的话，有的学校是建议在前3轮申，有学校建议在前4轮申，就是他会比就是比如说有5轮的建议4轮之前是国际生申。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时间节点。 那到现在1月份下旬，那么这个第一轮的结果是大部分出来了吗？ 对，如果第一轮申请的学校比如说10月中旬的第一轮而不是12月中旬的第一轮，因为有个别学校12月的截止，因为我刚才没有说完，像理工科的学校或者说文科学校可能没有这么多轮，它大概就2轮。那它第一轮可能在12月中旬1月初才解。那这个消息是没下的。那如果对于商学院来说，10月中旬这一轮基本上也在12月中旬12月下旬都下了结果了。 所以说这个时间上是这样的。那么针对今年的这个研究生的第一轮的录取，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说，对于咱们这个中国的一些申请的学生，他们的这个结果上您看到有什么样的一些现象？ 实际上研究生的话咱们可以说越来越难，而且对于申请的要求来讲越来越高。像一般来讲托福成绩如果想申请前50的最起码的起点是在100分以上。然后研究生入学考试的 GRE 最起码在320分以上，那 GMAT 最起码680到700分以上，这个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成绩了。那像今年来讲越来越多的学校会额外在申请材料提交之后，尤其是商学院的学生采取了这种视频面试的方式，这个也是有别于本科的。但他这种面试呢不像以前我们所认为的是学校录取你或者说在下完的几轮的录取结果之后然后再去做一个最后筛选的这种面试，并不是了， 是一个针对所有学生的， 对，针对所有申请所谓的视频面试。 这是今年增加的吗？ 不是今年，其实在3-4年前就陆陆续续开始有了。但今年的比重和学校的分布又增加了将近1/3。那像我们今年比如说 最早轮像约翰霍普金斯啊、布兰迪斯啊、罗切斯特呀、这种好的学校的商学院，第一轮都是比较早结的，都是11月之前结的，那基本上都放榜了。我们发现因为申请这些学校的条件的学生基本都差不太多，那都是 GPA 3.5 啊，托福100到105，然后 GMAT 700以上、GRE 320以上的孩子，但是录取的结果反馈是这些，我自己总结啊，是这些面试可能感觉更好的孩子的优势会更明显一些。 就是说在达到了这个基本的水平之上，面试的成绩越好，可能这个录取的几率就更大。 对，其实这个面试并不是那种特别难的面试，它就是4-5分钟，抽3个问题，每个问题答1到2分钟。 这些问题可以是学术方面的，也可以是 他其实大部分答的并不是特别学术。其实研究生我们 对人的了解， 哎，对，更多问题是看到你对于这个专业的一个规划，对于未来职业就业方面的职业规划，对于短期的3-5年的一个职业愿景的展望，然后你自己的一些 weakness 短板不足，一些学术上的差距，一些在学术的这种商业上领导能力呀、然后团队合作能力呀，这些就是你非常职业规划方面的问题。 这个是 研究生商学院这类会问到非常多的。那像其实在一般我们申面试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其实如果申的学校非常多，我们自己会有大概的能涵盖70%-80%的覆盖面的题库。那这样的话孩子去针对他去准备会有更好的效果。 就根据这个往年的这个面试的一些经验， 对，因为我们一个学校 总结出来， 一个学校可能每年会有20-30个学生去申，每个学生的问题相同的就相同，不同的不同，我们就会有个大题库。所以你会发现美国的 这还不错。 对，你会发现美国研究生商学的面试其实很少是学术面，大部分是规划面和这种未来的这种发展的面试。所以其实可能美国研究生的商学院的研究生面试会更看重的是你对于未来的展望啊，职业发展的想法呀，自己的一个清晰的定位，同时最重要的是一个流利的表达和你的一个思维的缜密。其实因为这也是本身商学院的学生需要具备的特质。 对对对，通过这个面试的流程来考察这个学生的一些性格呀、能力。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提到说这个研究生的录取呢，研究生是要申请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同学哈也会说，递交完了这个材料之后，我做些什么？我是等着吗？如果说我的语言成绩已经达标了，或者说我可能提升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了。 是这样啊，就是在申请过程中，其实如果提交完材料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新的成绩。当然如果说之前咱们先说啊，如果你成绩还有一些已经不错了，但可能没有那么完美。比如说我 GRE 可能323、324，但我并没有到327、328这么高的分数。我可以再去刷 GRE， 然后可以补寄给学校，可以这个在申请过程中去作为辅助材料去证明。那或者说我们的学生可能在申请的时候正好大四上学期的成绩单出来了，那我这个成绩还要往上又走了走，那我可以把我更新的成绩单再补送给学校。然后或者说我可能在大四的课程有学校会相对少一点，那我这个假期我做了一个科研活动，做了一个实习，等等的，那这些也都可以补送给学校作为我们辅助的一个证明材料。 如果说在提交完材料之后有时间的话，是也要去特别安排一下这个实践活动，比如说大一大二大三没有这一项的话。 对，一般是这样啊，申请研究生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申本科之前说过硬性和软性。研究生也有硬性和软性之分。硬性条件刚才我说到就是成绩。软性的话其实它也会有，研究生也有下校，但你申的时候下校肯定来不及了，但是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实习， 对， 比如说科研，比如说跟着教授做的一些论文发表，学术上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这种实验室的这种实验报告，这些就是针对于研究生所说的软性素质的背景。那在申请过程中，如果这些东西有更新的版本，或者说，比如说我实习做了一个，我又多做了一个，都可以提供给这个目标的学校。 也就是在提交完材料之后，这些方面实际上还是可以去提升自己的， 还是有一些时间再去补充给学校，让他去增加自己的申请筹码。 那在这个研究生的您所说的这个几轮当中，这个就适合怎么样的学生标准划分？ 对，我们都建议学生，如果说我们在第一轮的成绩能达到比较好的分数的话，尽量都申请第一轮。第一轮的成绩的话，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托福105啊，GMAT 700啊，GRE 325左右。如果达到这个标准了，尽量都申请第一轮，录取率还是相对会高一些。那同时的话，如果说我们这个学生是属于在学校里，因为咱们申的话会有档次的区分，比如说我们会有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就冲刺、居中和保底的不同轮次的档次。举个例子，比如说我10所学校，可能有三四所是属于前30的，有三四所是属于30到40的，有两三所是属于50到60的。 是。 那如果说我这个学生可能目前水平是30到40左右的成绩够了，那我第一轮都申中段的学校，那我再给自己留点时间去冲刺，往上去再刷一刷分，然后优先顶尖的这种冲刺轮的学校申第二轮。因为在美国，随着现在中国学生申的越来越多，其实第一轮跟第二轮的录取率不像四五年前这样有明显的差距了，反而趋同了，就基本上录取率，因为它并不是像本科 EAED 似的有明显的差距，所以其实第一轮、第二轮都属于时间上相对比较早的轮次，我认为机会都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冲刺学校的成绩还稍微差着一点点，但居中的学校基本都够了，那我们可以分阶段去申，比如说我第一阶段去申保底和居中的第一轮，冲刺留给第二轮再刷刷分再申。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一个学生的方案里，它会包含了比如说四五所的冲刺学校，三四所的居中学校，两三所的保底学校。 是， 那如果这个学校截止是10月中旬的第一轮截止，那我现在成绩可能是102、103，我可能申冲刺学校并没有足够的把握，那我就先把居中和保底的学校先申了，那我留给自己一个多月的时间再刷一下分，然后去申冲刺学校的第二轮，因为在美国的研究生阶段的第一轮跟第二轮并没有明显的录取差距，或者说特别大的这种录取数据的这种差异并没有，所以 早提交材料的，比如说这一个学校录取的学生是有十个，那么早提交材料的这个学生，比如说他在第一轮的时间去提交材料，也不一定比这个第二轮有 多大的 优势。 对，因为他研究生不像本科是有 EAED 的这种概念的，他只是说你早申请，我会早发榜。那相对来说在四五年前啊，基本上像早申请的录取率，就是第一轮申请录取率会比第二轮略高一些。但是最近这几年随着学生申请越来越多，美国的这个大学处理速度也相对慢了一些，所以其实并没有像明显的特别，比如说5%到10%以上的比例的差距了，都没有了。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张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自己的这个进度哈，去选择。您刚才建议的是可以先去选择比较中等的，然后再留出足够的时间再去冲击一下自己更高的这个目标。 对，我想说的实际上在研究生阶段并不像本科有明确的 EAED 的概念，所以说如果你第一轮想去申学校，为了先早一点拿到一些录取心理安定的话，可以在第一轮先如果成绩并没有完全刷完的情况下，先去申请你的中档学校和保底学校，然后在第二轮的时间可以留给冲刺学校，因为在美国第一轮第二轮其实都属于比较优先的轮次，录取率是差不多的，发榜时间会稍微有一些差距，但是并不会因为我晚申了一个半月申第二轮而比第一轮差出去非常多的录取率，并不会，但是你可用这一个半月时间去更新自己的成绩，增加冲刺学校的录取几率， 而且先拿到了一定像中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自己心里 就像我们现在有的学生，就是有的学生申方案就是只申冲刺的，那这段时间很痛苦的，非常痛苦， 心里没底， 没有底，然后折磨的我们也很痛苦，然后因为我们都会告诉你这个方案很悬，或者说我告诉你会有20%、30%的失败几率，那学生说我也认，因为我就想去好的，那但是你认的时候，你过程你也得认这个过程，它会很痛苦。 因为很多学校可能你申的全是好专业好项目的时候，它的录取的形式就没有这么开，就是这么明朗吧。 嗯， 但有一些学生我们会分成梯度，比如说我居中有保底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居中学校也不错，三四十名的，那我们现在拿到录取了，好歹踏踏实过个年，然后我们再等去冲刺的学校，这样更稳。 在申请的时候就像有像本科生似的有一些方法分享吗？ 有，实际上研究生申请的话个别学校反而申第一轮不如申第二轮。这个怎么说啊，我举个例子，像去年有个学校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商学院，去年他商学院刚刚满十年，通过了 ACSB 认证，就是一个北美联合会的商学院联盟认证，是一个非常高标准的一个标准认证了，所以他的标准就一下就感觉拽起来了，提高了很多的门槛儿，然后一下第一轮我们平常一般申十二三个学生能录到七八个，但这个去年的话第一轮就录了四个学生啊，然后他会呢给你录因为美国研究生是录取你之后一个月之内必须交留位押金，然后如果你不交就视为放弃，那这个学校发现，哎，第一轮我标准提得很高，但发现这些学生并不买账 啊， 我录的学生里可能有一半都没给他交留位押金，那他又慌了，第二轮又降低了标准，又手又松了，但他不降低标准就手又松了， 手又松了， 所以这种情况个别学校也会出现， 这就属于突发事件，我觉得。 对，但是有一些学校会存在这种情况，会有，而且还有一些学校呢，比如说，像杜克大学，它有一个专业叫管理学，这个学校开办的初期的目的是针对于非商科背景学生去申请研究生商科的。 跨专业所谓的， 对，所谓的转专业。 那 在初期的时候因为人不多而且是新项目，所以基本上商科类的申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都招。但最近这两三年开始，商科学生你成绩多高我都不要你了，就更秉持于他最早本身设立专业的目标的这种方式了。但是因为最早期的时候学生量不够，所以他还并没有这么完全按照他想做的标准去控制学生量，就控制学生的背景，但随着学生申请人数越来越多，这个项目越来越火的时候，他反而你会发现他的政策和录取形式和录取学生的专业背景在悄无声的发生变化， 所以这都是在工作中您这个通过实践摸索出来的， 也是有一些这个案例啊，或者说一些申请的一些经验摸索出来的，对。 像这样的变化我觉得可能学生们自己可能是完全把握不到的，是需要通过老师的这个自己的经验去来进行指导的， 对， 没错。 像我们其实也会对学校去做一个研究生院系的一些小的分类，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学校会比较青睐于有非常好的实习活动和科研背景的学生，那有的学校会比较注重你的学术的成绩，比如说在前一个阶段本科的 GPA， 那有的学校会更关注于你的先修课程的，比如说数学理科方面的深度啊，所以你会发现每个学校有不同的我们叫做 DNA 的特质。 DNA， 对，因为这个话是我们其实给研究生的学生说的很多，就是研究生不像本科，因为本科是属于一个你的一张白纸在揉捏的过程，然后研究生的时候更多基本上你已经揉捏成型了，但是你还没但你还没雕琢成型，所以但你最起码你的形要跟这个学院要的形是一样，才能给你雕琢成它的那个样子，所以实际上我们的 DNA 指的是你需要更看到这个学校往年录取的学生的一些特质和喜好，我举个例子，像罗切斯特呀，波士顿学院呀，这种学校的商学院其实他们录取学生都青睐实习比较好的背景的孩子，那像罗切斯特的要求的推荐人里最少有一封必须是实习或者工作单位的推荐信，所以这个就是他对于你的一个特质，对于一个学生的特点的一个特色要求，那有很多学校像排名三十多布兰迪斯，录取学生的数据 GPA 如果平均分是 3.5， 就是平均分86、87分以下的孩子，材料视为不合格，我不审理你。 但是他这些标准不会在自己的招生网站上去明确吗？ 有录取，就是那个推荐信这种是会明确的，就是必须要求一个这个，但是这种其他的这种有的东西是不会的， 有的是靠要靠 有的是靠经验的， 那对于研究生 来说，他可能在国内，比如说他在国内读的这个本科读完之后，那他在这个申请以及他哪怕是录取结果出来之后，他要做能做些什么，以便于他将来到了美国去学习，能够让他更加适应，在这个方面，您对这个研究生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我国的研究生阶段，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孩子在学术上面其实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国孩子学术能力还真的是比较强的，反而是沟通，反而是一些情商的东西和一些与人打交道的东西。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是中国的本科生过去读研究生，你会发现美国研究生其实很快，一年到一年半就毕业了，它不像理工科是两年，当然这很多家长会认为商科是两年，不是，好多商科文科是一年，所以这个时间段其实你很多人选择美国原因是希望毕业以后有比较好的实习的机会，因为美国有 OPT， 但是其实你这个孩子能不能找着工作其实很重要，是跟人打交道的一些情商、沟通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这个是在毕业之后远远大于学术实力的。包括我现在朋友圈这帮送出去的孩子，发现在美国就业的都是当时在国内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毕业以后想干什么，想做什么，甚至要去对于之前的一些企业他们怎么样去晋升的轨迹到做一些调研。那其实比如说 他就有一个很明晰的思路和目标， 对一个目标，像我们比如说一二月份可能研究生基本上或者三月份都申完了，那三到八月份这个四五个月的时间，这帮孩子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些科研，做一些实习，对吧？因为这些东西它不是属于对申请的加分，但所有的实习对于你后来找工作是加分的呀， 包括在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之后的这一段。 对啊，因为你现在这个工作可能做的就是本科毕业之后的这个研究生完了的找工作的这方面的去加分嘛， 对应的 你的实习也可以作为加分。同时的话，我们很多孩子会发现在国内我们学习非常好，但是我们不擅长去写论文，不擅长去写这种英文式的文章，那你可能要针对性的去补一补这方面的能力，如何写好一篇英文的论文，这些也都是很多孩子尤其是申文商科类的专业，你会发现像我在国外一年啊，我写了18万字的论文，就写到最后都要吐了，就是当时回国时候把所有论文打印成就厚厚的这么厚，然后我就抱着回国，是前几年我搬家有一次我翻开看啊，无意中我翻第一篇和第七篇和第九篇和第十三篇论文的开头基本都差不多，因为实在写不出来了，就是真的。但这方面确实中国孩子会弱一些，因为他们美国或者英国的孩子欧美国家从小其实就在写作上然后表达思路上会更有优势，会比纯死记硬背的学习上有优势。 就是说这些方面也是可以在哪怕是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之后 对要去做的事情啊。然后同时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学生去主动的找一些校友群，因为你就会有各大的，这像我们去年就有学生申到各大的学校了，然后提前在三四月份就加到这个群里了，群里有这季的，甚至有你同样的这个学校这个班的中国同学啊，甚至还有你的之前的师哥师姐，跨院系的师哥师姐，还有很多已经在各大毕业了甚至是在那边美国工作的人，那他都是你的资源。 是， 对，所以要提前去。 这个怎么找？ 很方便，就是像什么天涯论坛啊，然后像什么那种留学滴答呀，什么这种论坛上都有啊，很方便。像百度的这种论坛上都有。 好好好，我觉得张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哈。关于这个研究生的申请的这个轮次，还有申请的一些注意的事项，还有技巧，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张浩老师，针对大家近期关注的美国留学的本科早申请的结果，以及研究生第一轮申请的相关结果，结合他自己工作中的案例，为我们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详细解读，也为我们分享了一些申请的技巧和注意的事项。2018的申请季到来，那实际上呢，在上一年大陆的申请人数激增，又赶上了一些改革政策以及各种突发事件，录取结果呢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而这种难申请的趋势呢，在2018年也将会继续。希望留学时间节目中嘉宾分享的经验也可以为各位同学带来帮助。留学时间节目呢，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和中午的12点半播出，欢迎大家通过 FM92.3 AM774 来收听节目。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3w.am774.com 来收听节目。如果有想了解的留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RBC 留学的全拼。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见。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